想起来了，我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应该说，我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对你说，在你的面前我就变得很笨拙，就像是一个不懂文字的歌手。我练习过才发过这个时候，却又说不出口。 下一句好像希望你能答应我，我练习过才